在我国有自流式灌溉系统芥川台城活水渠整理工程圆满结束，结果流水量比以前大有增加，可以向平安南道平壤市和南浦市的农田充分供应灌溉用水，对本地区发展农业生产、改善人民生活和保障供应用水提供可靠保证。